人意难比，书卷儿不读，笔法儿妙为灵，他的骨骼儿清高，清心儿醉，冷 双柱 声。爱那菊呀站东啊里城呀情，灯火不明，到了这一天，家母前来敲看黛玉，问一问外孙女儿，便提儿重亲。连把姑娘叫了一声，爱那林黛玉强抬头看见他的外祖母，痛上心来，眼圈一红。低声儿说，你老人家白疼了我只怕小文明儿活不久成。 感谢观众掌声鼓励，再为您唱两句。

几十斤，贪官污吏才逼迫得父皇之男儿，割据在一方，俺刘志深若不是拳打恶霸，与民虫害焉能够侵略府的地下巷，落花把僧人绑，俺只想打伤人命，为僧庇护有谁知还叫俺受尽痴呆，念佛烧香好难过，不吃肉不喝酒啊，谢谢大家对我的捧场，因为多年不唱，嗓子条件稍微差点，不过今后好好的把他的嗓子吊一吊，奉还多排几个节目奉献给北京的观众，希望大家多多捧场，谢谢。那么接着往下唱。 看那刀枪眼还不错，这个大家鼓掌，再来一段。 感谢大家。那么再为大家演唱一段《关黄对刀》。